感谢神，让我们遵从主的命令，这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给我们的大使命，他钉十字架以前给我们留下了这宝贵的礼仪，让我们来遵从，领受这饼和这杯，只等到他来。那么我们自从接受了福音以后，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啊！我们原来的生命、原来的想法、原来的心思、原来的意念完全的抛弃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！过去一切都不要了啊！那么因为我们是由圣灵重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获得了新的生命。有新生命就要有新的、崭新的人生观。我原来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我所有的追求，因着我信了主，我得到了重生，有了新的生命而重新的定夺，重新的改变，这是最主要的啊！这叫重生得救。既然上帝是真实的，既然耶稣是历史人物，那么我信了他，我就要得到他的最好的东西。怎么来得到他最好的东西呢？我就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他的教导去做。原来我的坏脾气、我的坏习惯、我的想法、我的一切完全的重新改变，这叫重生，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不再受我自己自我的控制，而是由圣灵在我心中来光照我，来主宰我，给我新生的样式，是吧？那么当我们有了新生命，我如何知道我有改变呢？那就是说，你喜欢神给你的一切的吩咐啊，你喜欢遵从他的教导，然后呢，你愿意听主的吩咐，然后呢，你愿意履行按照他的呼召去做啊，这是最主要的，就是要响应主的呼召。那么当我们听主的吩咐、响应主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心中想到，是他这样行呢，还是另外一个人呢，还是不包我在内呢？其实神拣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。好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只要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都有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你从神那里得到的呼召来的，然后他给你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干什么呢？这个使命就是完成他在万古以前永恒的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是他的永恒计划的一部分，这了不起啊！所以说我们个人要想到了，像保罗所说的，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就要守住这身份啊！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啊，但是我们的角色如果做好了，就是完美，就是神给我们最喜悦的赏赐。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，神给我们的使命、我们的任务要去完成，这才叫啊，就是守住这个身份啊，这是特殊的任务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明白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或者我有谁可以当我的榜样来看一看呢？圣经当中新约全书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谁啊？保罗，使徒保罗。使徒保罗可以说是他是使徒当中最伟大的使徒。你去看新约圣经当中，对吧？有多少书信是他写的？他占了多大的成分这里面？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那么你说犹太人多呢，还是外邦人多？肯定是外邦人多哈。所以他是一个使徒中的使徒，大使徒。他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，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拉比，他原来是拉比啊。所以说保罗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。那么你说保罗是如何来听神的呼召的呢？保罗是如何蒙神差遣的呢？保罗是如何响应神的呼召的呢？保罗怎么来研究这个神的呼召，研究的那么透彻呢？他是如何给我们讲他有关于他所经历的福音呢？啊，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保罗对照自己。今天我们就来讲福音的特派员，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gospel. 我们先请基督徒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和赞美你。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一同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亮我们的心，照亮我们的前面的道路。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，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，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光照我们，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你的，或者是还没有信你还在寻找当中的，求主打开他们的心门，让我们都能看见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更加是那位创造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生命，并且为我们预备永远的生命的那位天父上帝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们。第一点，掌握福音的内容， grasp the content of the gospel。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使命，就耶稣基督啊，他最后那句话是最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是吧？他要走了，他不放心，他说你们要去完成使命，说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去传福音，就是作为福音的使者啊。那你说传福音，我传福音我有什么本钱呢？第一个本钱就必须要明白什么叫福音，对吧？我才去传福音的啊！我要明白什么是福音，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啊？那么怎么才能够明白福音呢？要潜心的去读，研读圣经啊，潜心的去读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知道，哎呦，原来福音是这样的，啊，那保罗他其实他不是刚开始他明白，他后来以后他潜心的研究，仔细的阅读，然后他有该认真按照他知识，按照经历，然后他就啊总结出来了，最好的一本福音书里面就是罗马书，可以说罗马书是他的知识方面、经历方面的一个精华啊。对于这个福音，从第一章你看一看哈。一直到最后一章，全部布满了上帝的福音啊！福音是神的福音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啊！所以他研究的淋漓之尽，甚至于我们知道，在古代的时候，最伟大的那几位这个啊属灵的人物，像奥古斯丁、马丁路德、什么约翰威斯理，都是因为读了罗马书以后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，从而他们改变了整个的世界啊。所以说当我们读刚才读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他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同工，他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保罗，下面说奉召，这个词儿怎么这么熟呢？因为要看那个古代的电影哈，啊，一看这个诏书来了是吧，都得什么下跪是吧，皇帝是吧，来了奉诏来了，御诏是吧，奉诏做什么？为使徒，哎，这是他奉诏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也就是说他是神的福音的特派员，特派员又名什么？特派员又名什么？又名特务是吧？你听特务好像贬义词似的，实际上是特务，特别的任务就是特务是吧？哎，咱们说看电影看特务看惯了，一看特务就是坏坏的是吧？他就是什么福音的什么特派员。那么作为福音的特派员，大家知道什么叫特派员？特派员就是说为了某一项特殊的任务被派往某一地，就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是吧，叫特派员。那作为特派员不容易啊，就是必须要什么经过训练，层层考验，经过考核，合格以后你才能够什么成为一名特派员去派出去啊，对吧？你派一个傻子出去了以后，人家看你的国家都是傻子是吧哈，特派员现在叫什么特使是吧，哎，那么就是 一定要有特别的训练才行啊，才能合格。那么大家想想，神为什么选择保罗？保罗原来叫什么？又名什么？扫罗，是吧？哎，他为什么选他呢？肯定是神感觉到他合格了啊，感觉到他已经可以派出去了，才选他呢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今天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向保罗来学习呢？首先我们知道保罗他刚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一个福音的啊，这个明白福音啊，他并不是福音的使者特派员，他是什么？他甚至是福音的敌对者，或者说他是福音的逼迫者，他是逼迫福音的啊，是吧？刚开始他并不明白福音嘛，他逼迫福音，他是这个保罗。我们知道他，你说保罗他是侍奉神的人吗？他热心侍奉神吗？是，他从8岁就受割礼，然后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的受训。他是要按照侍奉神来说，好像他能够啊数着了，对吧？他是热心侍奉人，甚至到了侍奉神呢、啊，到了狂热的地步。就是说谁要是有一点不符合律法的，那我就给他来着，我给他把他杀了啊，因为他亵渎神了。就是他侍奉神到了狂热的地步了啊。那么保罗为什么这样侍奉神？因为他维护律法啊。保罗是一个维护律法的拉比，他是拉比啊，严格的一个法利赛人啊。那么像这样一位虔诚的人，他侍奉神的人，他为什么逼迫福音呢？其实我们你要看看这个历史背景，并不是说保罗这样，其实犹太人呢、啊、他们有一种狂热的精神，就是说他们啊，这个把这个热心侍奉神，就是爱国爱神爱律法，作为他们生命的这个一个重要的部分啊，就是爱国爱神爱律法啊，这是犹太人这样。所以其实保罗当时呢也是秉承这样的一种精神啊，因为他们爱国的话就作为一个代书的功劳一样，当时就这样想啊。所以说保罗我们知道当时的话呢就是受这种影响啊。那么如果有人违背律法，他一定要替天行道来绳之以法。所以说保罗我们知道当时时候他看见斯蒂凡受害，他也在旁边，对吧？他很高兴啊，因为他受的这种教育，他觉得斯蒂凡不对啊，因为当时他也听说了，怎么有人传这个基督徒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那位弥赛亚呢？但是按照我所学的，我从小到大我学的啊，我是学的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？受咒诅的，对吧？那是不可能是神的，是神呢、啊、他受咒诅的，按照我受的教育来说，所以说他是受咒诅的，他是那种啊，所以说保罗就有这种啊，就像我们想到哟，这个异端我们要把他出尽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哎，这个来为这个替天行道啊。那么为什么斯蒂凡？我们知道其实斯蒂凡被害啊，就是当时教会受逼迫的一个导火线，就是说斯蒂凡为什么受害呢？因为他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对吧？所以说呢当时他就啊，就是被石头打死了，对吧？那打死的时候呢，保罗也在旁边，他很高兴。为什么很高兴呢？因为斯蒂凡他等于违反了，等于或者是轻视了这个犹太教。犹太教呢有三大柱石啊，圣殿、圣言、异行啊，起码呢他违反了两条，一个是圣殿，一个是圣言啊。那么所以说保罗听到斯蒂凡受害以后，他非常的高兴，他说这样除恶 除掉这个恶的啊。所以说呢他不但除掉恶，他感觉到好像基督教或者教会和律法水火不相容啊，两个不能同时存在啊，或者把这个基督教给消灭掉啊，或者是把基督教一起来律法就没了。所以说他受着这种教育哈。那么保罗 当时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用这种心思，啊，拿捧手捧着大祭司来的文书，从耶路撒冷，这个长途跋涉到大马色，有150里路呢，是吧？他捧着文书干什么呢？因为大马色那儿有很多藏着很多基督徒，他去准备要逮捕他们了，啊，所以在大马色路上，他就看见什么了？看见大光了，是吧？大光里面向他说话说，他扑通一声扑倒了。大光里面发出声音的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呀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。”在犹太教当中，尤其像拉比、像法利赛人，如果说谁是主，啊，除了上帝之外，没有说谁是主的。犹太人很坚强啊。他，你看犹太人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时候被杀害那么多？他们绝对不会称罗马帝国这个皇帝为主啊！这主啊，主是在那个希伯来文叫阿多奈啊啊！这个你是谁呀？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所以说保罗那个时候非常的难过，他怎么我逼迫你？你是谁呀？他说我就是耶稣，那我耶稣。怎么会是神呢？我怎么会逼迫神呢？我是侍奉神的人呢，我为了侍奉神我可以赴汤蹈海。这是我有些人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说，我要是侍奉神，保罗也这样，我可以，不要我的命，我也为了我保护神的律法，我怎么会逼迫神呢？他越想越想越想不过来，然后的话呢他就不明白了。到了大马色以后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看，他为什么不看？他看不见啊，是吧？哈，他已经眼睛有大光啊，然后他就重整他的思想，神学思想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学了从小学到现在，我学成拉比啊，我对旧约那么熟，怎么会我研究半天我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呢？这是太惭愧了。所以他想来想去，重整这三天三夜，这三天。就是扫罗或者叫保罗后来叫的人生当中一个转折点，一个最重要的时刻。我们在说保罗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我得救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思考啊？他重新想完了以后，他说我怎么闹了半天我热心侍奉神成了逼迫神的了，对吧？他想来想去他觉得亏得慌啊。那么想完了三天，突然间想明白了，他在思考三层天上得到的启示，看见的东西，然后再对比啊，他想到的学过的知识，想明白以后，他说：“我决心放弃原来一切的你的偏见，来把我一生奉献给神。”啊，下定决心奉献给神的那一刻，他就梦神悦纳了，啊，梦神悦纳，神就给他智慧。他呢不是说马上就明白福音，啊，原来他是一个福音的反对者，成为一个福音的辩护者。怎么成为福音的辩护者呢？他必须要潜心的研究福音，研究旧约，啊，重新再把旧约圣经当中有关于弥赛亚的那些预言，先知的预言重新拿出来再研究研究，研究了好几年呀，据说他去阿拉伯那个旷野沙漠里面专门研究了三年啊。后来以后呢，他就经过研究经过经历以后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有这么多啊，有关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这些啊这个预言。所以说他写出来的东西就和别人写的不一样，你看了吧啊，他写的那个，尤其这个，你看这个罗马书其实他是在哥林多前后以后写的啊，但是他放在了什么前面了，放在了福音书后面，就是他的重要性就在这里。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叫福音，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这个什么奥古斯丁了，什么马丁路德了，什么约翰卫斯理的这些大家们，刚开始也是很硬心的，突然间就读了罗马书以后就信主了，就改变了他们的生命，改变了他们的思想。所以说当我们看见这个扫罗的转变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有一个问号，为什么扫罗他原来研究律法那么多年他不明白，他还逼迫福音，为什么？ 原因最重要的只有一个，他原来只有律法方面的圣经知识方面的条文，但是他没有寻求这些条文的答案，他已经带有答案，就是说他已经带有成见了啊。所以说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多硬心呢，就是他在学习圣经之前他已经带有成见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成见啊。所以说像保罗这种人呢，只有大光照着他，他才能够真正悔改来啊，因为他的知识太丰富了，他知识太渊博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只有他上了三层天，看见天上的事情，得到启示，他才能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服下来，要不他怎么服下来？他非常的骄傲的人啊。所以说我们知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，神的光照一照以后啊，一切都放下了，然后他就潜心的研读圣经啊。我们知道他研究的圣经当时没有新约圣经，是吧？研究旧约圣经。所以有人就问我说，我往读新约行吗？我说不行，要读新约也要读什么旧约啊。旧约当中是给我们光照，指向弥赛亚，新约给我们解释弥赛亚来到以后做了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去根据耶稣的教导去做啊。所以说他研究完了以后，他就浓缩浓缩浓缩，把福音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耶稣基督。他说耶稣是人，耶稣又是神，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有家谱啊，他有血有肉，和我们一样啊。耶稣他是君王，耶稣就是救世主啊。耶稣在按照人的方面来说和我们一模一样，没有分别，但是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他没有犯罪，他就是神，我们和他不一样。所以说他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总结出来了啊。所以最终他就说，强调耶稣基督他复活了。为什么复活了？人没有犯罪一定不会死，死是由罪来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他死是自己愿意的，他活过来他有权柄，他掌握着所有的一切。所以说死亡不能拘禁他，因为他就是神。所以说当他复活，耶稣基督复活是要显明他是神，我们信的是神啊。所以在仔细考察以后，保罗才在罗马书中论述的这么详细啊。你去看看罗马书，你就知道没有一本书像他论述福音论述的这么详细的啊。所以他说在第二节他就说了，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里面预言的啊，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深刻的了解何为福音啊。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派去当特派员的时候，当特务的时候，你得有点本事你才能当特务来，你没本事的话，你一下子没几天让人抓起来了，是吧哈？你得完全掌握什么叫福音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才能传呢。所以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你去查考一下，传一半就完了，另一半的话呢没传，等于传了一半福音。就是说你传福音给别人说你信耶稣今生有依靠，来生得永生，信吧啊！而且有什么事你还有祷告就行了，完了啊。另一半呢不讲，另一半是更重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把他当成你的主宰，这叫主耶稣。很多时候很多人传福音没有给他传另外一半，就说信耶稣得福气，他说就信了一半的福音，这不叫全备的福音，这叫一半的福音啊。这有时候就害人啊，要传全备的福音，首先自己明白什么叫福音啊。福音除了信耶稣得永生，在地上有依靠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一条 要把他接到心中，当你的主宰，主宰你的一生，就是我自己不，我自己说了不算了，是他在我生命当中说了算，这是最主要的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缺少了信耶稣，缺少了一个主宰，他容易犯错误，他容易犯错误，他不知道啊，这不叫全备的福音啊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啊，这个就给我们啊详细论述了如何来相信全备的福音。所以我们相信全备的福音，除了读新约，一定要读旧约啊，你才明白这个全备的福音是什么。那你说为什么扫罗或者保罗在信主之前他不明白福音啊？他熟悉圣经吗？当时可能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的啊。那么就是有一点，为什么他不明白呢？就是因为他带有个人的成见去读圣经。所以我特别强调，在读圣经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成见啊，完全放弃，来认真的读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知道把自己的成见放在一边以后的话呢，扫罗保罗就开始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，圣灵就光照他了啊，没有拦阻了，然后启示他啊，然后他就发现旧约圣经中布满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，有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的预言啊，然后明白这些预言，然后圣灵光照他，然后今天呢他就把福音写得这么清楚。我们知道罗马书啊，有人就把这个罗马书称为保罗福音了，就是啊，好多人说这个神学家说，你要是所有的书没有了，你光有这个罗马书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福音了，就是到这个地步了哈，就是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啊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之前，一定要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，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偏见，放下自己的怀疑，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脚前，说主啊，你是主，我是仆人。这样的话，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，然后呢成为福音的特派员啊。这第一点哈，要把福音的内容把握住。第二点，彰显福音的大能，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the gospel。那作为一个福音的特派员呢，刚才我说了哈，你除了肩负特殊的使命以外还有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你除了肩负，你说你去哈，这个去这个上共产党的卧底哈，卧底以后的话呢啊，然后呢这是你的任务，他除了这个任务之外还要干什么啊？还要什么？带着一种 power， 对吧？上级给我的能力，对吧？权柄啊，我有这个权柄啊，所以说你才能完成这个使命。所以基督徒传福音一定要什么？除了肩负福音的使命之外，还要带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，无往而不胜。上帝，全世界都是他造的啊！一句话就有了。一句话就没了，这么伟大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啊，带着神的能力出去啊！所以传福音要有能力才能打胜仗。像保罗在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16-17节，刚才我们读的哈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意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凭信得生。这里边很深厚的神学在里边哈。大家想，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为什么他说出这句话来？他说为什么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啊？为什么他说出这句话来啊？也就是说福音也是和上帝的这个大能啊，上帝的义是不能分开的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他有大能啊，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要带着上帝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？带着上帝的能力就要放弃自我的办法。我再说一遍，带着上帝的能力放弃自我的办法。哎，我想点办法吧，啊，我想点办法啊，我给点礼物啊什么的，先引诱引诱他啊，弄点诱饵上钩啊，要带着上帝的能力啊，放弃自己的办法。那么为什么保罗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呢？我们知道，你去研究一下，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罗马帝国啊，那个时候是反对基督教的啊，他是罗马帝国的，他就是基督徒。你看，他说心里相信，口里什么承认，就必得救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口里承认就必被杀，谁敢承认啊？啊，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你承认的话，你不要，那个时候就是面临着要被杀的可能性啊，所以说。保罗特别强调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罗马帝国那个时代是全世界啊，罗马帝国它的首都是什么？就是罗马城，是吧？罗马城它当时是全世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所有的中心啊，它是一个这个，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在人类的文明方面，人类的智慧方面，人类的这种科技荣耀方面，没有可比的了。罗马城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罗马，当时它有一个万神殿，这个万神殿呢，就是说它建筑的这种规格，有的建筑家就说了，这是天使的设计，就好多建筑师都上罗马去看这个万神殿，去学习它那个建筑的风格。就是大智慧达到了这个地步啊，所以说，但是罗马帝国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凯撒皇帝都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啊，他以这种这个叫什么，就是斗兽场，我们知道人与人斗，人与兽斗，对吧？谁要战胜了，谁就可以这个活着啊。那么这叫什么？就是弱肉强食的文化，它是一种哈。那么像这种。自高自大，啊，非常的暴躁、骄傲的一个文化，和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，它是格格不入的。保罗怎么说啊？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，是吧？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罗马专门羞辱人的。你上十字架上去，你就连动弹不了了，对吧？你在十字架上就没有本事。十字架代表软弱，代表无能，你想下来下不来，这叫十字架。但保罗说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，这是了不起的说法啊！所以说他主要是因着这种啊，这个历史背景，他写出来的，把十字架把福音写得淋漓至尽啊，让我们看见十字架解决了人类的所有难题，人类解决不了的难题十字架解决了。人类解决什么？有两大难题人类解决不了啊，一，上帝对罪的审判，人类解决不了。第二，罪在人身上的权势，这是解决不了的。人类这两大问题解决不了，十字架全都给解决了啊！所以说，十字架是神的大能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我们想到要面临到上帝对于罪的审判，最终。面临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见到上帝不是欢欣鼓舞，而是吓得战战兢兢。这叫上帝啊！为什么？他太圣洁，太公义啊！所以说，你见到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不是欢欣鼓舞，见到上帝的时候是战战兢兢。每一个人一看见他的光照，马上看见自己的罪。但是上帝他又是慈爱的，所以说呢，他不愿意人下地狱，他愿意人人都得救啊。他愿意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得救，所以说上帝一定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人，上帝一定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，这才叫上帝，公义的上帝。如果他没有公义，他的慈爱就是假的啊，只有公义才能显出慈爱来。 所以说我们看见当上帝不愿意人下地狱的时候，他就派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保罗就写出来了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谁啊？救谁？一切什么相信的人。你不信行吗？不信救不了你了啊！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说这大能曾经叫耶稣基督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，冲破了死亡，复活升天啊！所以我们传讲神的大能一定要传讲的准确，这是很重要的哈，非常重要的哈。就是这个我们不要用人的力量、人的想法、人的物质刺激，要想到一切都是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。我不要用什么神迹奇事啊，我今天看看谁有病啊，在那一摸层好了，那你们都信吧，是吧哈。那么这就是什么以神迹，这不是，要用福音来拯救人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复活的基督本身就是福音的大能，复活的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义。所以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身啊，它的能力无比，但是呢它只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要从心底里面相信。所以说虽然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但是呢他只能，他的救恩只能临到一切相信的人。这是对于人来说啊，对于人来说，对于上帝来说的话就不一样了，他都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啊。对于人来说，我们只有从心底里面服下来，像保罗一样啊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啊，让我们从钉在十字架的耶稣身上看见了上帝的公义，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看见了上帝的慈爱啊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，都是因着十字架上的大能，他担待了我们一切的罪啊。你有什么罪他都给你洗净，你说我有杀人放火的罪，他说你悔改了我赦免了，一笔勾销。你这个慈爱说你在全世界找不着啊，对吧哈。哎，所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左边一个强盗，右边一个强盗，对吧哈。那个强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，他悔改了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就是耶稣基督传福音后第一个进乐园的人，不是彼得也不约翰，是什么，是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杀人放火的无恶不作的那个罪犯啊。但是他悔改了，这是一个好的例子。但是的话呢，我们知道人悔改不能再犯罪啊，人悔改一定要从心里边彻头彻尾悔改，就像保罗一样啊，他悔改啊。所以我们蒙神赦免了，神赦免，不但如此，神还派遣我们当特务，说特当什么，哎，特派员，哎，让我们去传福音。所以你传福音之前一定要什么，哎，必须对福音的内容要有清楚的认识，传福音之前一定要带着上帝的权柄和能力，你才能够无往而不胜呢，是吧？哎，你能够说服别人，先说服自己再说服别人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施展神的大能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最后靠主得胜，靠着祷告圆满完成神给我们的这种什么大使命啊，让我们知道啊，我们这个特派员是一个合格的特派员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和赞美你，让我们心中不再疑惑，让我们心中不再犹豫，让我们大踏步的来到十字架前，来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，承认我们的罪恶，然后我们求你，你的灵大大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从今以后为你而活，过得胜的生活，多有信心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。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们。 感谢神借着牧师的口再次给我们复习我们福音的真理，也借着这样子激励我们，我们愿意成为福音的特派员，让我们真的是在圣经上面装备自己，让我们真的自己也成为神所愿意用的器皿，让我们真的是以欢喜快乐的灵这样子传扬主的福音，因为这福音是真的，它是奇妙的，他是富有大能的。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也用这样的诗歌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也求神悦纳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摆上的金钱，然后我们的全人全心也愿意献上给神。好，请诗献同工在唱第二节以后到前面来。 请大家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又再次带领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会中来唱诗赞美主。我们也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传扬福音特派者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装备自己来传扬你的福音。主啊，万物都是从主你而来，我们这个时候把一部分奉献给教会使用，也恳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怎么使用这些金钱， 来传扬你的福音到天涯海角。我们见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 阿们。聚会结束前，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 受上帝的祝福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 请助我默祷。 唱得好吧？很好哈，谢谢谢谢。孩子们给你们唱得非常好哈，也谢谢 Patty 姐妹，这是每一个主日来教孩子唱诗哈，所以谁孩子需要。